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這個中西人文精神。好啦，咁我上次呢就講過呢、這個呢、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啦。咁而家呢、由今次開始呢，我會講一個呢、這個理想嘅人文世界。理想嘅人文世界呢，其實我哋而家要講嘅呢，就係、是、一個人嘅哲學同埋呢個心嘅哲學。咁其實我哋所講嘅所謂理想世界係咩呢？其實要講一個理想嘅人文世界。咁咩叫理想嘅人文世界呢？其實人文係乜嘢呢？其實人文呢就係、是、所謂我哋就係要潤澤人生，要充實人生，要表現人性，完成人性。人文呢其實呢就係、是、同一個反人文相對嘅。點樣為之反人文呢？或者唔係反人文，或者叫脫離人文。咩叫脫離人民呢？脫離人民呢，其實指一個空虛嘅人生，一個自然物化嘅人生，或者動物性嘅人生，呢啲呢都係脫離人民嘅。因為我哋之前講過啦，人民世界呢係指一個全幅發展嘅人民世界嘛。裏面呢有好多唔同嘅人民精神喺裏面嘅，人民價值喺裏面嘅，呢個有宗教，有道德，有呢、這個科學，唔係淨係政治經濟，有好多唔同嘅人生價值。所以如果你嗰個人生係空虛嘅，或者淨係講自然物嘅，或者淨係講動物性嘅，淨係講生存本能嘅等等，呢啲咁樣淨係講經濟價值嘅，呢啲咁樣嘅人生都叫做脫離人民嘅人生，唔係一個全覆人民世界嘅展示，唔係一個理想嘅世界。咁所以呢個呢，我哋呢個人民呢係要全幅展示呢個人民世界呢，其實呢就係、是、要全幅表現人性，要完成人性。所以呢逢係違反人性嘅人民呢，就係、是、所謂呢、這個疾谷咗我哋嘅人生啦。點為之違反人性呢？即係其實就係、是、我哋如果只係片面表現人性，疾谷咗人性，片面地表現出人性，疾谷咗人生嘅發展，只係得片面嘅發展，令到人嘅文化發展呢固定咗只係某一個方面嘅，呢啲嘅所謂疾谷咗人生，呢啲叫脫離人民。咁所以其實喺人民世界裏面呢，我哋一定要自覺我哋自己係一個人，我哋要自覺人係人，而唔係禽獸，人係同禽獸唔同。人唔係只係生物，人亦都唔係等於物，人呢唔應該物化，呢個人唔應該呢只係呢變成一個物質，人唔應該只係得經濟價值，人係同禽獸唔同，人有心，人係會表現人性，呢個咁所以呢個呢我哋所講嘅人文世界呢，其實要講嘅就係人嘅哲學，心嘅哲學。而在这个人文世界里面的人呢，我们首先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呢宗教了。这个人文世界里面的人呢，其实是可以信神的。就算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神都好，都仍然是可以相信神。这个人仍然是可以建立一个宗教世界出来。建立这个宗教世界呢，就能够令人唔係淨係停留喺一個物質嘅世界，呢、這個令到人嘅精神可以上升，有一個宗教世界嘅話呢，就可以平衡人嘅精神嘅物化啦，令到人呢唔好咁容易物化，有宗教世界呢人就冇咁容易物化，咁人呢就冇咁容易呢離開呢個人民啦。人其實係呢個人民世界裏面生活，我哋其實一路生活喺人民世界裏面㗎，不過我哋自己就唔係好自覺我哋自己喺呢個人民世界裏面生活，我哋唔自覺，雖然我哋一路都生活喺人民世界裏面，不過我哋自己唔自覺我哋自己生活喺呢個世界裏面，所以我哋好多時呢亦都未必一定了解呢個所謂人民嘅意義啊，呢個全覆人民發展嘅意義我哋有陣時都唔係好明，我哋反而有陣時候呢會認為自己呢生活喺一個物嘅世界或者自然世界裏面，人呢就自然物，係自然物嘅一種 啊咁樣嘅。啊，我哋有陣時會咁樣啊，以為自己啊，只不過係一個自然物嚇咁樣嘅。但係如果我哋對神有個信仰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人嘅精神咧啊有所提升啊，啊，令到我哋人咧可以自覺了解到啊乜嘢叫做人民啊，乜嘢係人民嘅意義啊，啊，因為我哋能夠提升啊，所以咧喺一個人民世界裏邊咧，其實係應該有啊相信神嘅宗教存在嘅啊，呢個啊應該係有宗教嘅存在嘅。啊，如果人啊相信自己嘅本心就係神啦，盡心知性就能夠知天啦，能夠呢個至誠如神啊，人咧就可以咧成為聖人啦，成為佛啦咁樣啊，咁樣咧係咪就可以啊唔使啊講呢個所謂神嘅宗教咧啊咁樣啊呢、這個？啊，即係呢種係中國哲學嘅傳統講法啦嚇，呢個嚇中國傳統哲學裏邊咧啊，就講人自己嘅本心嘅啊，呢個嚇我哋人咧，只要能夠盡心知性知，就能夠知天啦啊啊！我哋如果能夠呢個咧嚇盡我哋嘅知性咧啊，我哋就咧啊，好似咧神咁樣噶啦啊，人可以成聖啊，成為聖人，成為聖人咧啊，就呢個咧嚇。等於成佛咁樣啊！呢、這個嚇啊係唔需要啊、這個、呢個咧用一個神嘅宗教嘅咁樣但係呢、這個唔需要一定講神嘅宗教啊。不過咧呢、這個講法咧喺我哋嘅講法裏邊咧，其實都係屬於宗教呢、這個我哋人對於呢個聖人啦或者對於呢個神啦，或者對於呢個佛啦嘅崇拜咧，其實都是屬於宗教的層次的屬於宗教的層次不一定是說信神才是宗教這個中國人說這個聖人都可以算是一種宗教所以呢在這個人民世界裡面是應該要有宗教的存在的應該有宗教存在，宗教可以用不同形式的存在，但是總是應該要有宗教的存在所以這些凡是這些反對一切宗教思想的講法呢就是所謂反人民反人民的講法例如這個馬克思馬克思的講法他就認為這個呢宗教呢都是一些階級意識的表現這個呢所以這個呢是應該呢個消除的所以這個呢反對一切宗教這個他們的那些講法呢反對一切宗教其實就是要斷絕人的遺命這個是斷喪人民價值的一種反人民的思想另外譬如這個懷特海懷特海用科學唯物論去證明這個神是不存在的不過他的講法呢其實都只可以是證明神是不存在在這個科學意識裡面他用科學唯物論來去證明神不存在都只不過是不存在在個科學那個證明裡面而已並不可以證明神是不存在在其他意識裡面人性其實有很多種意識的嘛人性不是只是得科學意識的嘛這個這個即係如果你用科學意識嚟到主宰曬所有一切其他意識，咁樣咧，呢個就係一種罪惡，就係令到人物化嘅一種罪惡咯，即係正如上次所講令到人咧個世界咧就變得物化，人變成物質之一咁樣呢啲咁樣嘅睇法就係科學意識主宰所有意識，咁所以呢個咧不應該用科學來主宰所有意識的這個所以我們現在這裡所說的就是在人民世界裡面應該要有這個宗教的意識應該要有宗教的世界的存在來去提升人的精神這個應該有的人相信神的話這樣呢你總是會認為這個神是至善的 啊，神是至善的，啊，这个人，啊，才会有罪恶，啊，人性，啊，啊，是会有罪的，啊，人性的本源是会有罪的，啊，这样的宗教呢就可以令到人呢变得比较谦卑，啊啊，因为呢，你譬如你相信神，啊，这个神是至善的，至高无上的，人是有罪的，啊，人的本源呢是有罪，啊啊，人是有原罪的，啊啊，宗教有这样的讲法，这种讲法呢是会令到人呢，啊，变得谦卑，不过这种讲法也都是有流弊，啊，这个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呢，啊，就是了，啊，太着重讲人的罪恶的时候呢，啊，就会变成呢，啊，倾向一个超越的神，啊这个，但是如果当这个宗教精神的重心太过倾向在一个超越的神那里的时候呢，就会令到人那个重心呢，啊，变成呢向外倾，啊啊，这样呢，啊，所以变成呢，啊，这个呢，啊，西方文化里面呢，那个，在中世纪里面呢慢慢呢就变得呢，啊，太过向外倾了，啊，因为他太过着重讲人的罪恶呢就总向倾向，啊，超越的神变成呢向外倾，啊咁於是呢人生嘅方向又變成向外傾，所以當呢個中世紀過咗啦，啊，呢，這個呢文藝復興之後啦，啊，宗教革命之後呢，啊，唔再講呢個神嘅時候呢，啊，講科學啦，咁，啊，於是人呢就變成呢個向外傾嘅情況呢就變咗傾向自然物，啊，變成物化，啊，呢，這個，啊，我哋呢其實呢就應該要尊重西方中世紀嘅宗教精神，啊，呢，這個啊，我哋尊重西方中世纪嗰种宗教精神，啊，但系我哋嘅主张而家咧就系讲人生嘅精神重心应该放翻喺人自己身上边，啊，呢，這个讲宗教精神嘅时候，嗰，那个宗教精神嘅重心其实应该放翻喺我哋自己身上边，啊，而唔好咧太过倾向向外倾，倾向咗一个超越嘅神嗰度，啊，呢，這个啊，我哋人系应该以人自己为目的，啊。嗯，人自己本身不只是一个物，我们现在说的是人本身以自己为目的，所以人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人本身是一个目的，人本身不是一个物，也不是一个工具，当我们说一个人本身是目的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呢人不只是一个工具那么简单，我们是目的不是工具，啊，这个我哋唔係只係社會嘅工具，啊，國家嘅工具，啊，唔係時代嘅工具，啊，呢，這個啊，啊，如果我哋認為呢個國家社會係一個大嘅人格，一個大嘅理想，啊，而個人呢都只不過係一個細胞，啊，呢，這個啊，一個大嘅人格，啊，國家係個大嘅人格，啊，大理想，我哋每一個人都只係一個細嘅細胞，啊啊，又或者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呢一个，啊，未来，啊，以未来的理想作为目的，啊，未来理想是一个大的理想，啊，我们现在呢只不过是过渡时期，啊，我们呢只不过是达到未来目的的未来理想的一个手段，啊，我们人现在的人只是作为一个手段，啊，这样的讲法呢人呢就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手段，就不是一个目的，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人呢就会以为一个人呢就变成是，啊，是一个国家的工具，是一个社会的工具，啊这个啊，即如果以未来为目的的话呢人呢，啊，就只是历史的工具，啊这个啊啊啊，如果我们，啊啊，认为，啊，这些这样的讲法，啊啊，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的人格，啊，或者这个呢，啊，未来理想是一个目的，啊，现在是一个过渡，这些类的讲法呢，啊，如果我们真心相信他的，啊，不是认为他只不过是讲比喻而已这样，啊，我们真心相信这个是一个真理的话呢，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大迷惘了，啊啊，这个啊，因为这样讲法呢人呢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啊， 呢一種思想咧，係會令到幫助到咧一啲政治上邊嘅野心家啊，佢咧自以為啊，佢自己咧係要創造一出一個未來嘅社會啊，一個野心家佢就要要求創造一個未來社會出嚟噶嘛啊，呢、這個啊啊，佢會不擇手段啊，創造一個未來社會。啊、所以他會創造出一個嚴密的社會組織、樣所以呢他呢就要盡量令到人呢、人人都以為自己是一個工具、將人變成一個工具、將人呢變成這個呢嚴密組織裡面的其中一個齒輪、可以隨他的意思來到去推動、這樣就最好了、野心家呢就最喜歡呢、講這種這樣的思想、或者一種這樣的意識所以現在呢我們的主張呢就是說、人不可以只是成為工具或者只是成為手段、我們呢要以自身為目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目的、不可以視為只是工具、或者呢、只是手段、我們個人本身就不是國家的工具、所以呢在這個理想世界裏面、這個呢我們的領導者呢、應該是怎樣呢應該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我們不應該呢、做不義的行為不應該呢殺無辜的人、而得到天下、凡是這樣的行為呢我們都不會做所以我們不會、一個真正理想的領導者不會為了得天下而去、殺無辜的人做一些不義的行為、不會為了得到天下而去做、如果要做的話就、寧願不要天下、即是說、一個真正的領導者呢是不會以任何一個人、作為工具不會以任何一個人、視為手段、每一個人都是目的、每一個人都是目的並不等於、這個人呢是可以、獨立於社會、即是每一個人都是目的不表示呢一個人呢可以完全脫離社會這解、這個啊啊這個啊、自己、一個人都可以這樣、這個啊或者調轉說、說這個呢、社會國家是達成個人目的的工具、這種調轉的說法、這個、如果你說個人是目的那會不會社會和國家呢、就是、用來達到你個人目的的工具呢這些、也是不對的、兩種調轉的說法都是不對的、這個、每一個人都是目的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每一個人應該自盡其性、他自己盡自己的人性去完成自己的人格、每一個人自己盡自己的人性完成自己的人格、這個、這個、去完成人的心性、人的心性是什麼就是人愛我們要、有人心、去愛人、這個、完成自己的人格、如果人的心性是人愛的話那人性、自然就會愛這個社會、自然就會愛這個國家、這個所以我們如果自己、盡我們自己的心、我們就不會、說要求自己、獨立於社會之外、我們不會要求自己離開這個社會、這個因為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有這個心我們能夠盡自己的人心的時候呢其實我們的心是可以涵蓋埋這個社會、我們呢、會以成就到這個社會、為己任、我們呢認為這個呢、這個成就到一個、公平的社會、是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會這樣想的嘛這個、只要充分發展到、或者教化到、人、這一種人性的道德性、這一種天性、人呢個人就不會、和社會有發生衝突、 即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展到这种人性，这种人性是什么人性呢？这种人性呢，就是呢我们人的心量呢，是要求尽量可以仁爱其他人，这个能够涵盖整个社会，这个这种人性，这种道德性，如果能够充分发展到的话呢，个人和社会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这个是可以超越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关系，个人和社会是不一定会对立的，这个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立或者冲突的关系，社会是会支持个人，个人也都是会支持回这个社会的，这个所以由外面看起上来，这个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怎样呢？个人不会大过个社会啊，是吧？这个个人你得一个啫，社会是很多人的嘛，很多大个的嘛，所以由外面看个人不会大过个社会，但是如果由内面看，内在地看，即是我们由我们的心出发来到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的心是能够涵盖整个社会，社会是不会大过个个人，一个人他的自然力量或者这个形躯的身体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一定比这个整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的能力是小的，这个社会这个是一个大的社会，这个是集体的，很多人的能力一定是比我们大，比个人大，这个个人能力一定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在这个分工合作的社会的集体里面，我们每个人互相监督，互相制裁，不能够发挥个人的能力，咁嘅话呢，呢一个呢就唔係一个理想嘅社会。呢个喺个集体里面，每个人互相敌视，互相限制，呢个每个人都唔能够发挥佢嘅个人嘅能力。咁样就点会係一个理想嘅社会呢？所以一个理想嘅社会应该係点呢？一个理想嘅社会应该就係每个人都发展出佢嘅人性，每个人都发展出佢嘅天性，发展到佢嘅心量，发展到佢嘅能力。每个人都能够用人心来到去互相感通，互相涵盖，互相同情了解，这样就能够完成到一个集体的大人格，这样才算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所以一个社会集体呢，这个如果只是讲互相分工，好像我们现在的大公司那样互相分工，分工之后呢，跟着互相监督，互相制裁，这个互相这个监察啦，咁样做到最好都只系一个大嘅身体，这个身体里面嘅器官细胞都只系呢个大身，以大身体为目的，这个细胞仍然都只系工具，即系话咧呢个呢种互相分工之后咧，跟住咧我哋互相监督、互相制裁，做到好到极，都是对这个公司那个盈利呢是有益，但你个人来讲呢，仍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胞，其中的一个工具，这个这样这一种这样的社会呢，这个呢只可以说是一个生物学的理想，这个一个组织严密的一个结构，一个生物学的理想，而不是一个社会的人民理想，我们理想的人民世界呢不是这样，这个所以呢这个社会呢只是一个所谓大的生物身体，如果这样讲，这种这样的社会呢出来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很庞大的一个组织，很严密的一个团体，就等于一个很大的一个生物的身体，并不是我们所讲的一个理想的人民理想。理想的人民社会是怎样呢？理想人民社会应该是这个呢，所有人都在努力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所有人都希望呢做个君子，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心能够互相涵盖，人心和人心是互相这个照耀，互相辉映， 人民社會的理想啊，這個是不可以將這個社會觀念放在個人觀念之上的啊。人民社會的理想呢並不是呢，這個呢是由很多集體很多不同的人呢建立成一個大的集體，這個大的集體社會的集體呢在個人之上，那這個不是一個理想的人民社會啊。理想的人民社會呢，這個社會不能夠大過個個人，不是放在人民之上，社會不是大過個人的啊，這個所以呢不可以說社會的存在是個人存在的根據啊，不可以這樣說啊，不可以說這個我個人為什麼要存在，因為呢我們先要有社會啊，中國人為什麼要存在，因為我們先要有中國啊，這樣或者先要有這個這個中國政府啊，這樣不是這種說法啊，這個這個社會不可以大於個人啊，反而應該講個人的德性才是社會存在的根據啊。一個社會之所以存在，一定要是由個人講起的，個人啊，每個人都有個德性的發展啊，這個才是社會存在的根據啊。所以聖賢德行很好啦，雖然他們只是社會裏面的其中一個分子啊，但是聖賢的精神才是這個社會的托命所在啊，聖賢的精神啊，才是這個社會存在的根據啊。聖賢啊，本身啊，他們不只是有用啊，即他們固然有很多功德啦，做了很多事啦，但不只是這個有用那麼簡單，而是這個聖賢呢，因為他是被人所崇敬啊，被人所尊敬啊，這個很重要啦，這個聖賢是要被人所尊敬。一般人是會通過這個尊敬這個聖賢而發展出自己的德性，而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啊，這樣這個社會才會成為一個呢有人心而可以互相涵蓋，人心同人心互相映照的一個這樣的有德行的一個社會啊。所以理想的人民世界呢並不是重視社會，反而是重視個人的德行，重視個人的德性啊。所以這個呢理想的人民世界呢一定要呢尊敬聖賢啊，聖賢很重要，聖賢是要被人尊敬，尊敬聖賢很重要啊，這個啊，我們看回這個西方文化裡面呢，他們比較少的啊，他們因為他們崇敬的就不是聖賢，他們崇敬的是英雄，他們很喜歡英雄人物啊，共產黨都是的啊，他們尊敬的是英雄來的啊，這個打仗啊，政治領袖啊那些啊英雄啊，這個認為英雄是大腦啊，這個是這個整個群體的大腦啊，這個所以這個呢如果是崇敬英雄的話呢，咁其實呢佢嗰個理想嘅社會呢只不過係一個呢好大嘅身體英雄就係呢個大嘅身體嘅大腦就係咁樣嘅啫呢個即係可以呢個崇敬英雄嘅呢一種咁樣嘅文化呢未曾超越出呢個生物身體嘅一種理想未曾建立到呢個呢更高理念嘅一個社會理想呢個但是我們中國人呢就呢英雄呢其實就沒有那麼高級的更加高的程度的呢就是聖賢中國人的理想呢其實呢就是這個尧舜的社會你看回中國古代的典籍一路所說的理想社會都是講緊尧舜時期的社會尧舜是什麼尧舜就是聖賢這個一個聖賢的社會聖賢的社會是怎樣聖賢的社會原來是人人都可以為尧舜人人都可以做聖賢的社會人人都可以做君子的社會這種社會呢就是可以用人心互相相交相感的一個社會這樣的一個理想 當然啦，要實現咧，當然好難啦。呢個啊，咁當然係困難啦。呢個個人都係君子啊，個人都係聖賢啊，邊有咁容易啊？一定好難啊。但係咧，如果我哋而家要講嘅係理想啊嘛，講理想咧就要講第一義啊，所以咧我哋就要講呢、這個聖人啊，你講呢個德性啊，所以我哋要呢、這個。崇敬呢個聖賢啊，每個人都能夠實踐呢個德性啊，重視個人德性嘅啊，實踐個人德性嘅啊，呢個咁嘅社會先至係一個理想嘅社會，呢個第一義嘅社會啊。講理想就要講最高嗰、那個啊，所以如果我哋一講第二啊，第二、第三就已經落咗去呢、這個咧嚇，呢、啊這個啊下一個層次啦啊，咁可能會變成咧嚇。危害無窮都唔定所以這個呢個講咧就一定要講最理想嗰、那個所以我哋所講嘅理想嘅社會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社會中國人所講嘅理想社會就係一個尧舜嘅社會好啦，咁樣咧，今日我哋講呢、這個人民精神咧就講到呢度咁下次繼續多謝大家。